在窗前的书架，装满我寄的笑。想开口，却对你的沉默放下。爱过你，这就好弄疼。在这里，你为我伤了心，我变卖了爱情。终于，我鼓起勇气想开口，却来不及。 刷牙的时候定格了，穿鞋的时候迟疑了，散步的时候停下脚步了，我变得不再一样了。幸福的时候手的时候微笑了，因为你来过，因为你走了，我想起爱只要一分钟。时间一直在占据，带走你留下的记忆。想见不得见的恐惧，我们一直在失去，除了记忆中的那些。当然我也在努力学会温柔的举起哭泣以后再爱的决定。忘记在

擅藏证据，当天怎么也得到你默许。相恋时你共我相恋时，手机中数百句我愿意，黄色小脸牵着吻，尖口的细声，卡通标志建立着信心。分手时爱亦变得虚拟，慰问多敷衍了事，再没温馨的本意，如同陌生的女子，相恋再不可以。曾经满载表情，如今却冷冰冰，是那小嘴脸受未了，伤口不懂结焦。谁于每晚看望深深眼语重赞，谁的两眼已换上痛哭跟悲叹，给我伤心撕裂无期盼，沟通的诗意此际正在散。相恋时你共我相恋时，手机中数百句我愿意，黄色小脸牵着吻，尖巧的细心，卡通标志建立着信心。分手时爱亦变得虚拟，慰问多敷衍了事，再没温馨的本意，如同陌生的女子，相恋再不可以。再做鬼脸送与某个人，但情感怎么都不正常，从不会给你唱。失恋时你让我失恋时，从手机短信再看那诗词，红色小脸那露粉，记录着遗憾，卡通标志已变得凶狠。多虚拟这段爱多虚拟，习惯用画面去表示，你合手祝福之时，如和眼终于告知，相恋再不可以。正交叉眼那意思， 雪花似雨，心里却感伤无语。冷天气可以穿衣，心病却难以就医。作茧时烟草低迷，再坚强都有泪滴。昨日的街道办理，今天只留下痕迹。为何你就那么悄悄悄醒旧梦，天天天上阵阵一脸藏在无心的睡眠。我们好像圈摇雨花，无奈心结浅浅牵动心事，圈圈圈住我的思念，还有老人的哀怨，倦鸟就此散，雨花怎不乱。沿

相互支撑，就是一个人字啊。 天地玄黄，宇宙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，做堂堂正正中国人。 北京时间14点整。 FM 986